学区这一块，可以吗？开始上。好，那请同学搬到这个讲义的128页。我们昨天跟你讲到说啊，当法官解释谈到正当法律程序啊，早期是在司法程序的面向呢来讨论程序的正当性。那举了几个例子，譬如说像大法官的384，好，这是第一个解释。那接着是大法官的396，好，谈公务员惩戒。好，那再来呢是大法官的418号解释，谈交通违规案件。好，那人民是跟普通法院来申明异议。好，那就考试的重要性来讲呢，行政法这一科，好，418很喜欢考。418号解释这个人民针对交通违规案件啊，它是个普通法院来审理异议。好，那这个呢是考试喜欢考的部分。好，那396号解释是因为跟公务员有关。那在公务员的我们最后一回讲义谈公务员的部分呢，也会再一次跟你谈到396号解释。好，那所以396昨天跟你谈过有四个正当程序的内涵，这个也要请同学要稍微做一个整理。那接着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同学谈的是在行政程序的面向，大法官有做过几号解释。那首先第一个是大法官的462，好，在128页的下面，这个解释是重量级的解释，要打星号，462，好，它的重要性甚至高于418。好，那这个解释462呢，主要谈的是教师的身份。学校老师要提出升等的申请，啊，那如果他的升等申请案没有过的话，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提起任何的救济途径？啊，那以及说呢，在学校做出升等决定的程序，学校做出升等决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必要进行必要的程序保障？我们谈这一块。好，那早期啊，这个升等申请案其实都是这个程序非常的不公开。好，那所以造成学校很多老师呢这个很反感。那特别是啊，我们说自古以来啊，那四个字啊，文人怎么样？文人相亲啊，文人相亲啊。所以这个可能譬如说你今天到了学校，新报道了之后呢，遇到几个新老师，第一次刚好忘记打招呼了，那第二次刚好绑个鞋带又忘记打招呼了，那可能那老师就会觉得你可能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相，以后呢再也不会打招呼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在学校升等申请案这一块呢，其实常常是基于一些早期是基于一些学术以外的理由呢，来做成升等的决定。好，那所以在大法官462号解释呢，就要针对这个问题呢来加以处理。那422号解释的最后的结论是这样讲，他说今天这个老师讲要跟学校来提出升等的申请，譬如说今天是法律系，台大法律系，那甲呢跟学校来提出升等的申请案，那法律系呢在做出升等申请案的时候呢，好，这个是由什么？是由这个法律系的老师们组成一个什么？组成一个升等申请案的这个委员会。好，那来针对甲的申请案呢，来开会做成决定，可以吗？那法律系的老师在做出升等申请案开会做决定的时候啊，之前啊，依照我们大法官462号解释的讲法，他必须要先送外审。啊，就是我们所，就是大法官所讲的专家先行审查，所以程序是第一个，我提出升等申请案的这个申请，那法律系呢，不可以直接由老师来做成升等的决定，早期是这样子，早期是几个老师开会就做成一个决定。好，但是同学都知道，今天这个甲可能是学行政法的，那但是法律系的老师们啊，并不全然是懂公法嘛。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其他公法以外的老师在审查甲的这个公法的这个申请。好，那所以就会变成是审查的过程呢不够专业，所以大法官要求说呢，那法律系第二步你要先送外审，专家先审，审完之后呢再回来，好，我就回到法律系，那再报什么？再报院。那院呢 教师生等评审委员会也评完了之后呢，再报效。一二三四五，抱怨跟报效，当然抱怨跟报效都内部有这个升等申请的委员会都要开会，好做成决定。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以学校的名义，贝甲呢做出最后的升等的决定。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整个流程是这样子，这很像是一个三级，啊，三级三审的制度。啊，我跟系提出申请，系送外审，回来之后抱怨，最后报效。啊，那升等的决定是以谁的名义做成？学校。那所以这个升等的决定，啊，一般是把它定位成是一个行政处分，这个处分的做成机关就是谁？就是学校。也因此将来甲要打行政救济是以谁为被告？以学校。这样了解吗？不是法律系，更不是这个法律系内部的教师生的评审委员会，可以吗？什么系啊、院啊，或者生的委员会啊，那个通通都是学校里面的内部单位，了解吗？好，是我们大法官的讲法是，校呢是整个教育层级里面最低层级的那个行政机关，到校为止，校以下的都是内部的单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观念你要有。好，那 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法官这个解释。好，129页。好，129页啊，那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当中是如何讨论正当程序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三行他说，大学教师生等资格的审查，一二九页，大学教师生等资格的审查关系大学的教师的素质跟大学的教学跟研究水准，并且涉及人民工作权跟职业资格的取得，所以你圈起来。这个解释大法官讨论正当法律程序从哪个宪法条文出发？从宪法十五条，宪法十五条工作权的保障。好，从工作权的保障来往下延伸正当程序的要求。好，那他说，这个工作权的保障呢，那他说形式上应该要有法律的这个依据，要有法律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呢，所订定的实施程序，你把程序画起来，程序。好，尚需能够保证对升等申请人的专业学术能力做成客观可信、公平正确的评量。那这样才符合宪法二十三条的比例原则。那这个，你说你怎么会谈到比例原则啊？啊，那这个也就是大法官四六二号解释呢，为人所诟病之处。啊，如果你是讨论正当程序的概念的话，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程序，是人民程序法上的权益。那比例原则主要是处理啊，这国家这个干预人民实体法上的权利有没有在必要的限度内？所以你扯到这个比例原则，然后待会下面又转到正当法律程序呢，这其实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等于是在适用法规上呢的一个违误啊。好，这个像许宗立老师就写过文章，他认为说大法官不应该哈，不应该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去谈到那个比例原则。好，因为比例原则是处理实体法上的是国家干预人民实体法上的权利要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好，那我们现在谈的是正当法律程序。好，所以这个是不合的。好，这个倒是不会直接考，但是你就看过知道。那他说啊，教师生等资格评审的程序是为了维持学校研究及教学的品质而设。啊，这个决定的做成就应该基于客观专业知识以及学术成就的考量。好，那这也是宪法保障学术自由的真谛所在。好，那再来出题字。所以各大学校院系教师评审委员会，好，本于专业评量的原则，应该先选任各该专业领域具有充分专业能力的学者专家来先行审查。好，所以你把那个专家先行审查圈起来，专家先审。好，这第一个正当程序的概念，要求要送专家先行审查。好，那他要跟你讲说，那专家先行审查，将其结果报回给教评会。教评会指的是在法律系内部的教评会。好，那送外审回来之后呢，报回给教评会。好，第二个，教评会除了能够，这要记哦，除了能够提出具有专业学术依据的具体理由， 以动摇该专业审查的可信度及正确性之外，否则呢都要尊重这个专家先审的决定。所以第二个程序是什么？送回给法律系的教评会。第二个，原则上教评会应予尊重。好，我们不要写这么绝对，我们把它写出来。原则上，好，应尊重。啊，教评会应该尊重专家先审的决定。这样大家有我的意思吗？我这个二是讲的是第二个程正当程序。送回来之后呢，教评会原则上应予尊重，尊重先前专家先审的决定。那可不可以推翻呢？比如说专家认为呢，假让他过关，他可以升为正教授。那但是呢，回来之后呢，法律系的老师们开会，可不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啊？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要符合这样的例外，啊，例外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来加以推翻。那这个例外他怎么讲？他说，这个除了你能够提出具有专业学术依据的具体理由，啊，来动摇这个专业审查的可信度以及正确性，啊，否则呢，原则是要加以尊重的，好吗？好，那这个是要请同学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第三个，哦，再帮同学做补充，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在这个解释的理由书里面其实还有谈到，他说啊，这个教师升等的过程呢，应该给升等申请人有什么？有最后陈述意见的机会。好，应给申请人好有陈述意见的机会。那这个也要请同学把它补进来。好，最完整的这个程序这三个啊，专业先审，好，那原则上尊重专审的决定，那以及呢要给申请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好，那这个是462号解释呢谈到升等申请案的正当程序的要求，可以吗？好，这个是喜欢考的部分。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大法官的下一个解释488啊，488可以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好，陈述意见。那来看到488号解释，488号解释在谈什么？这个解释在谈银行接管。好，这个早这个前阵子前几年，好，台湾这个也是受到金融风暴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的银行或者信用合作社，甚至早期的农会呢，有一些被接管的情形。那银行被接管呢，啊，影响到谁的权益啊？银行的这个银行的业主嘛，还有包括存款户，甚至包括银行的债权人，他们的权益呢都会受到影响。好，那所以大法官就在这个解释当中呢，去讨论好这个在接管的过程当中要贯彻的正当程序的要求。好，那大法官这个解释488是从哪一个宪法条文出发？啊，从还是一样从宪法15条。啊，488谈银行接管。那银行接管刚刚影响的权益，啊，同学去推论就会知道是宪法15条。不过这一回不是工作权，而是财产权。啊，对于他们的对这个银行业者的这个财产权，啊，那对存款户，啊，的这些权益呢都有影响。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488号解释的部分，来看到讲义的。好，这个先看第一行，129页第一行，他说宪法15条人民的财产权应予保障。好，所以先从财产权出发，那直接跳到130页看书体制。看书体制，好，那他说这个相关法规银行法或者接管的办法所定的各种措施，早期啊在法规当中对银行接管的措施，好，并没有完整性的规定。他说对银行、信合社的股东、社员、经营者以及其他的利害关系人，像债权人，好，都有重大的影响。那对该等法，那该等法规呢只有就主管机关做成处分加以规定，啊，接管是一个处分，啊，财政部的接管是一个处分，那并没有对做成处分前你把钱花起来，正当程序一定是要求处分前，啊，要贯彻的。如何情况要听取股东、社员、经营者、利害关系人陈述意见，或者征询地方自治机关意见，设置明文。 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解释一个简单的正当程序是什么，要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就这样子而已。好，488号解释的正当程序要求是，你财政部在接管这些这个有问题的银行之前，至少给利害关系人，给这个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们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好，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正当程序，所以很简单。好，你把它整理打划划线来讲就没有问题了。好，那这个只是要告诉我们是说，以后如果是考一个实例题，啊，实例题，那实例题里面刚好就是一个接管的案例，银行做银行接管，财政部接管银行。好，那你要去注意到，一定要谈到488号解释有所谓的陈述意见，那个字号你记不起来就算了。好，那但是那个内容呢是重要的，可以吗？重要的字号像462这个要记，好像刚刚那个418那个字号要记，但是像488这种字号其实倒不是那么的重要，内容比较重要，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简单的488号看过就好。那接着要跟同学看的还是一个重要的解释，491。好，在正当程序这一块的重要性，491是重要，462是重要。好，491号解释在谈什么？谈公务员的免职。那这个解释所谈的公务员的免职呢，其实不是所有的免职处分。啊，491的哪一页？在同学的126页。啊，126页。好，我们先讲一下哈，所谓的免职，长官对公务员所做成的免职处分，长官对公务员所做成的免职处分呢，依照我们的公务员考绩法的规定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叫什么？这里先听听看。好，第一种叫所谓的这个年度的考绩，我年度大考绩。好，那如果考绩最后考绩的结果呢是丁等，啊，甲乙丙丁丁等，那丁等的法律效果就是什么？就是免职，可以吗？所以第一种情况是因为年度考绩，好，那最后累积这个累积到丁等，啊，累积两个大过，可能年初的时候一个大过，啊，那年末的时候又一个大过，累积两个大过，那考绩丁等，啊，那最后呢就是免职处分的效力。好，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是专案考绩，因为特殊事由发生，啊，譬如说这个公务员有一些重大的违失。好，那当下我马上打个考绩，第一种考绩有可能是一次就记两个大过，看大姐吧。那如果是一次就记两个大过的话呢，这一种专案考绩的免职，这个一次两个大过那就是免职嘛。那这一种专案考绩的免职对当事人的影响最严重，哦，为什么？因为刚刚的年度考绩是累积两个大过，好，那累积两个大过，如果说你今天在这整年，在整个年度，其中你有这个记功，你有被记功，那可以功过相抵。好，那所以还不至于这么严重。年度考绩，如果你在过程当中有你有被记功，功过相抵的结果还不至于会最后两大过免职。但是如果是专案考绩的话呢，这个是什么？一次就是记两个大过，那这个没有功过相抵的问题。啊，你不能够说啊，你因为一些特殊的特殊的违法行为做成公务员，啊，然后被长官记两大过，说没有啊，我这个年初的时候有被记嘉奖啊，不要相抵，那不行。好，那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实务上对公务员的权益就影响重大，一次就定江山，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抢救的可能性。那491号解释是处理下面这一块。专案考绩的两大过免职，好，那专案考绩的两大过的免职，大法官从哪一个宪法条文出发？啊，宪法当中对公务员特别的基本权保障是什么？辅公职权的保障。啊，所以大法官是从宪法18条，啊，辅公职权的保障呢，来讨论专案考绩。考试你都要写清楚，是专案考绩的免职。专案考绩的免职处分， 要践行何种正当法律程序，可以吗？好，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讲义这一块。你看到这个491号解释，127页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哈，出题字哈，他说对于公务员的免职处分，宣缺免职处分，哈，这个免职，那你说这个免职哪有谈专案考绩？有，第二行，上面第二行有一个什么？专案考绩两大过免职，好，那对公务员的免职处分，既然是限制宪法保障人民服公职的权利，自应践行什么正当法律程序？我跟你讲，为什么491号解释重要？因为491号解释，大法官这一次终于勇敢的在行政程序法的面向呢，去谈正当法律程序这六个字，可以吗？早年在司法程序啊，他会在这个384啊，在这个396去谈程序的正当，他敢谈，那是因为是司法程序。但是在行政程序这一块，我们说过，早期大法官呢啊，这个比较没有那个客观环境下没有那个勇气呢，去针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说他不是。好，所以491真的很划时代。好，那他在第一次在行政程序的面向呢，去谈出行政机关的程序也要正当，好，正当法律程序这六个字第一次讲。好，好，那他又说，那程序包括哪些面向呢？啊，诸如第一个，做成处分前，啊，应该经过机关内部组成立场公正的考绩委员会。啊，这个考绩委员会的组成不可以都是内部的长官。好，那这个不可以都是上而下的，考绩委员会的组成至少要一半以上呢是由基层公务员推举产生的人，这样可以吗？要组成一个立场公正的考绩委员会，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学理上所称的组织。好，组织要市政，好，市政的组织，组织要市政。好，那组织要市政，好，其实就是一种公正，就是一种公正作为义务的要求，组织要市政。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程序，他跟你讲说，啊，那此外呢，做成处分前呢，应该给予受处分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陈述跟申辩的机会。啊，所以第二个是陈述意见，陈述意见。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他说，处分书应该要记明理由。好，要记明理由。好，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要有救济的教室，好，表明救济的方法、救济期间跟救济的机关。好，你在免职处分书当中要特别载明，好，告诉当事人该如何提起事后的司法救济，所谓的救济之教室，或者我们说教室的义务。救济之教室，或者教室的义务，救济之教室可以吗？救济的方法、救济的期间跟救济的机关。好，那这个部分呢，相关的法条其实在程序法都有谈到，譬如说陈述意见就相当于是我们程序法102条，可以吗？记明理由就相当于是程序法96条，可以吗？哎，注意哦，我现在讲的只是说，这些都相当于程序法的条文。但是当年做491的时候，有没有行政程序法的出现呢？还没有。我只是说，如果你要去搭配法条，你可以去找这些法条。好，那救济之教室呢，是程序法98条、99条，可以吗？救济之教室。那组织市政呢？没有。行政程序法其实并没有去要求说，做成行政处分的机关内部要组成一个啊客观公正的委员会来做出各种决定，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样的要求本身，491的要求本身呢，甚至比行政程序法来的更高的标准。好，那为什么要那么高的标准？对公务员这些传统特别权利关系的成员，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标准？因为宪法18条保障他们的服公职权利啊。好，那所以基于宪法18条特殊的特别针对公务员这一块呢，去谈到基本权的保障，所以我们大法官啊要赋予他高标准的这个正当程序的要求，可以吗？这四个要记，这四个很喜欢考， 非常喜欢考啊，组织要市政啊，那他陈述意见，那处分书要记名理由以及救济的教室。好，那我再往下延伸啊，专案考绩的免职既然是一个行政处分，我的救济方式是什么？这里的救济之教室应该教室哪些内容啊？告诉当事人，你要在收到处分书的三十天内，这三十天哦，就跟诉愿一模一样。好，收到处分书的三十天内呢，好，你要去跟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保训会，好，要跟保训会呢来提一个程序叫复审，可以。你要去跟保训会提一个程序叫复审，复审其实就是相当于诉愿程序啊，相当于诉愿的程序，好，相当于诉愿的程序。那这个复审提完了之后，如果再被驳回呢，那你可以去打上法院打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起诉这多久？收到复审决定书起算多久？我怎么知道？好，这个一模一样，跟一般的行政救济一模一样。一般的行政救济是收到处分书的三十天提诉愿，完了之后两个月提行政诉讼，这边也是一样。好，两个月内呢，你要去打行政诉讼，这样了解吗？我们就一起把它理解起来。好，就这个救济的教室呢，要教室到这个必须要教室说，当事人你要收到处分书的多久内，跟哪个机关提起哪一种程序。好，这个把它整理进来，好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一并做说明的地方，491号解释，好，重要的解释。好，那都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要往下看，看到下一个在131页，我们来要谈另外这个正当程序的解释，土地征收，好。可以吗？好，那在土地征收这一块，大法官其实谈过非常非常多跟土地征收有关的解释。好，我们在讲义的130页，还有一个409，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解释。那409号解释哦，其实并没有明白的讲出来征收处分要进行正当程序的。那你说，那你为什么要放？好，因为这个解释它只是点一下，啊，它只是在讲说过去的土地法，啊，抱歉，过去的土地征收条例，土地，啊，土地法没有错，过去的土地法呢，针对土地的征收呢，啊，它在这个什么，在用语上有欠明确，好，那所以要求这个相关有关机关呢要去做检讨修正。你看一下131页，简单看过哈，第一行他说。法律就征收的要件应该详尽规定，那过去旧的土地法呢用语上有限明确，好，那他提到征收程序也不尽周全，要求要检讨改进，好，所以只是简单一句话，这就不是考试的重点。那真正考试的重点在513号，好，跟516号解释，好，尤其是513这个考过，重要性还没有那么高，我就打勾而已。好，513号或者516号呢，都是从宪法15条财产权延伸出来，因为是土地征收嘛。好，那513号解释在讲什么？这个解释在讲说啊，我们在做成征收处分的时候啊，要进行两个程序，第一个是要依法公告。例如说，我今天要征收这一块土地，这是假的土地，好，那我要征收之前呢，我必须要先对外公告，依法公告，好，那公告呢要进行法定期间，你不可以说公告个2天就算，好，公告有它的法定期间30天，那这个30天你要进行，好，没有进行这个法定期间30天，听好哦。没有践行这个法定期间30天，你就直接去做征收处分，将来这个征收处分在效力上是会被认定为无效，而且呢， 好，所以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其实赋予征收处分的正当程序非常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标准。好，程序没有践行是会导致先前的实体处分整个失效。好，这不再只是像我们行政程序法114条那种得补正而已。好，114条是程序方式的欠缺，机关可以事后去补正。好，但这一种土地征收的公告程序，这个没得补正。好，一欠缺，一超过30天没有公告，那你后续又去做征收，那个征收处分整个失效。好，那是第一个程序。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啊，如果今天甲的土地是一个农业用地，农业用地，我如果今天主管机关要征收的目的是要做商业使用，啊，是要盖办公大楼做商业使用，那照道理讲，我应该要去做一个变更，啊，要去做一个变更都市计划的这个程序。做一个变更都市计划的这样的程序，你说什么是变更都市计划？就是土地的使用，这个使用的目的呢，要去做调整。本来这是一个农业用地，要改成商业用地呢，那这个时候啊，要去把这块土地做出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好，那如果今天我们先想一下，今天甲的土地是变更前还是变更后啊给的补偿费比较高？你是一个农业用地被他征收拿的补偿费多，还是你是一个工商用地被征收拿的补偿费多？当然是什么？后者。所以大法官在这个地方就认为说呢，那你既然你的征收将来的目的是要做商业用地使用，所以这个征收之前啊，你要先变更啊，先做出变更都市计划，啊，都市计划要做先变更，先变更呢，啊，再征收，啊，这是第二个程序的要求，啊，先变更都市计划，好，啊，那再去做征收处分，啊，那这个还是一样，这个程序没有践行，啊，都会导致后续处分啊失其效力。好，我们来看一下，在131页，好。131页，你看到上面出题字的部分，他说各级政府及所谓土地的使用或征收，要自应符合已经确定的都市计划。好，那如果为了增进公益所需要，不得征收都市计划区域内的土地。好，那但是因为已经涉及到人民财产权的剥夺，好，应该遵守法定征收的要件，践行其程序。好，好，再往下看，那他要说哈。看到下面那个出题字的上两行，他说中央或地方新建公共设施需征收都市计划中原非公共设施用地的私有土地。好，那自应画起来，第一个先践行变更都市计划的程序，再予征收。好，未经变更都市计划就拒行征收啊，那这个时候都跟上开规定有违。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其依土地法办理征收未依法公告，或者没有遵守法定的30天。好，那这两道程序如果都违反的话呢，自不生征收的效力，可以吗？好，所以这是513号解释的两道正当程序的要求：依法公告30天，好，那变更都市计划先变更再征收，可以吗？好，那这个我们把它掌握住。93还是94年的法官就卡到这一块，这种程序的欠缺。好，那接着是呢，大法官的516号解释。516号解释相对的简单，我们说有征收就必有什么？就必有补偿费的发放。补偿费的发放哈，早期大法官解释都只是单纯在讲哈，补偿费的发放呢要相当要合理。啊，不可以跟人民权利受侵害的程度呢，这个差距过大。啊，补偿费的发放要相当要合理。啊，但是516号解释更进一步要求，他说补偿费的发放好，不仅要相当，不仅要合理，更要紧速发给，不可以拖太久，更要紧速发给这个补偿费。补偿费的这个发给的程序如果有违反的话，啊，超过这个法定期间， 也会使得什么结束征收处分整个失效，可以了解吗？啊，如果程序没有践行，事后的补偿费的发放程序没有践行，啊，也还是会使得结束征收处分整个失效。刚刚是说什么？征收前的程序没有践行，使得后续的征收处分失效。这边，好，征收已经征收完了，只是补偿费太晚发，那这个都还是会导致前续征收处分整个失效。我们看一下516。好，516号解释12345第五行，他说哈，补偿费的发放要相当，好，更应该什么？要紧速发给，可以吗？好。那132页，它划线的地方就有谈到哈，如果你有超过法定期限，啊，在征收补偿后的15天内没有发给这个补偿费的话，那会使得征收土地的核准案呢整个失效，可以吗？啊，这个是我们132页划线的地方有跟你谈到的部分。好，那以上是土地征收，大家知道一下有这样的程序。那接着呢，像我们讲义的132页下面那个警察临检535号，这个我们就要等到在行政调查的单元再一并介绍，你会比较完整。好，你就先搁着，这以后总复习的时候你自己再看过535，那这我们以后再谈。那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看到讲义的134页。那134页这边在谈行政执行的拘提跟管收。好，那我们这个也简单先讲一下，这个以后还会再重复，在行政执行会跟你讲行政执行法上的拘提跟管收啊。在早期其实那个程序是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的。好，譬如说今天呢，我发现我是执行处，我发现这个甲明明有钱，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却又故意不履行。啊，你就已经欠我国家税款了，啊，欠了几千万，结果你还开跑车到处跑。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可以来对你呢来裁定拘提跟管收，啊，把你拘提到案，把你送交管收所。好，那只是说哈，在这个拘提跟管收，法院在裁定的过程哈，其实早期其实程序上不够正当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管收，至少管收这一块是严重的限制人身自由嘛，是不是严重限制人身自由？那既然对人身自由这么大的限制，那依照我们的这个宪法第8条的规定，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非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不得审问或处罚。好，那就是宪法第8条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呢，也划定了一个这个很完整的程序的要求。好，那但是早期呢，都是由行政执行官啊写一个申请书，那直接就跟法院呢申请要裁定拘提跟管收，就一个申请书就直接要申请法院去裁拘提跟管收了。那法官也是一样，收到这个申请书之后呢，直接就在同一份书面里面呢去裁定拘提跟管收这个当事人。那同学想一下，在当事人被裁定要拘提跟管收之前呢，他有没有机会到庭为他的权利来亲自的辩驳啊？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是我书面申请嘛，我执行官书面跟法院提出申请，法官书面裁定拘提加管收。好，所以裁完下去之后，我执行官拿到一个什么尚方宝剑就去抓人。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对被管收者来讲呢，程序上非常的不正当。好，所以大法官在588号解释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拘提跟管收的申请要分2道程序申请。好，执行官要先申请拘提，到案了之后认为这个人的确是有管收的必要，那再一次提出管收的申请。那法官也是一样，好，分2道程序分别审查分别裁定。好，不可以再跟过去一样，在同一道程序当中，好，同时对执行官的2个申请案，好，做出一次书面裁定，这样了解吗？好，那管收的那个裁定一定拘提裁定当然无法到庭，因为拘提他就是找不到他，他就是拘提就是什么，拘提就是他不来，所以你不可能再把他请过来 辩论吧，好，就拘提是就书面申请，但至少管收那个裁定呢，必须要什么？他要亲自到庭，好，让他可以有申辩的机会，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588号解释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到135页的第四行。135页的第四行呢，他说哈，管收是在一定期间内拘束人民身体自由，在一定处所，啊，那这个相当于是宪法第八条的拘禁。其余决定管收之前呢，要进行必要的程序，好，开始画，就是由中立公正的第三者的法院来亲自审问，好，定时法定义务人到场为程序的参与。可以吗？好，那他到场之后，他才能够为他的权利来加以辩驳，来加以防御嘛。好，这是第一个程序的要求。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其实大法官还有再去谈哈。你看跳个三行，他说行政执行法关于管收的裁定，旧法是规定什么？执行官提出申请和申请案后的五日内好做裁定。那大法官认为太久了。啊，他说，这个可以在管收申请后不及时审问呢，这个对人权保障鲜有未周。好，那所以这个你可以再多记哈，就第一个，第一个程序是什么？第一个程序是在管收这一块，好，好，这个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应该要到场。管收这一块呢，管收的裁定，好，当事人应该要到场为程序的参与。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管收的裁定。法院在裁定管收的这个时间，哈，旧法是规定5天，啊，从你拘提到案之后呢，还可以拖到5天这么久，那这个太长了，所以大法官有谈到说，这管收的裁定呢，这个要及时，啊，送来之后就要裁，及时，好，这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在这个588号解释的倒数大概第9行的地方，第九行。你不要真的数了，我是大概的。大概第九行的地方哈，他说什么？其余行政执行处哈，这个就旧法是可以合并提出拘提跟管收的申请。啊，旧法底下呢，当事人是可以合，执行官是可以合并的提出，那法院也合并啊，也为拘提管收的裁定。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说哪有啊？旧法哪有这样写啊？我跟你讲，旧法的写法就是什么？就是拘提管收，法条上中间没有逗号，了解我的意思吗？拘提管收，好，那所以执行官就看到这个法条，哎，那我可以一次申请2个喽，了解吗？啊，就旧法呢，它是直接说，跟法这个该管法院来申请，那法官裁定拘提管收之嘛，有看到？所以旧法是直接写这4个字，没有去分开谈。好，那大法官就说这样不可以。拘提跟管收应该分别申请，啊，拘管这个应该要分别申请，执行官要分别申请，那你法官要分别审查，分别申请完之后，你要分别审查，分别裁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简单的就是这3个正当程序的要求，好吗？那再问同学哈，这个解释，大法官谈正当法律程序是在处理哪个面向？行政程序吗？是行政程序吗？你说行政执行法啊？不是啊，是谁在裁拘提跟管收啊？法院。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司法程序这一块，这样了解吗？好，这个解释是处理法院在裁定拘提管收的过程，那个程序有没有正当？所以是司法程序。好，那从哪个宪法条文推导出来呢？从宪法的第8条人身自由保障嘛，是不是？好，从宪法第八条的人身自由保障推导出来，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解释的地方。 好不好？而且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疲惫了，你就趴着，我不会有任何意见的，只是哈，你就不要这样翻白眼，真的很可怕，因为一直摇，后面都看不到，后面大家就看不到这个画面，好不好？好，就方便一下，就是这样子。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看到这个讲义的135页下面有一个核定税捐通知书的送达，这个也打星号。因为这都是新的解释，比较新的解释还没有考过的部分。好，那这个核定税捐通知书的送达在讲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663号解释，打星号哦。663号解释哈，这个解释主要在处理税捐稽征法19条的规定。税捐稽征法19条在谈什么哈？它主要在谈的是这个税捐文书的送达。我们先来看一下法条的部分哈，你看到136页，136页那个第二段的第一行有没有看到税捐稽征法19条第三项规定？啊，他说，为稽征税捐所发的各种文书啊，对共同共有人中之一人为送达，其效力给予全体。好，譬如说今天甲、乙、丙这三个人共有这一块土地，那我今天甲、乙、丙呢？甲可能住在台北，这土地可能在台北。乙丙呢，可能住在高雄，可以吗？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今天主管机关可能要针对这块台北的土地呢，来做出地价税的啊这个核定通知，我要核定要缴地价税。好，那今天这个土地是甲乙丙三个人共有，所以纳税义务人应该是甲乙丙这三个人。好，你们要负起共同的连带责任，要缴纳这块土地的地价税，所有权是登记三个人名下，这样了解吗？好，但是这个税捐的通知呢，机关却只有对甲，台北的甲呢来做处分的送达。好，就税捐的核定税单，好，税单只有针对台北的甲来做送达。好，那送达之后呢，依照稽征法19条规定，效力就给予什么？给予全体。好，法条上不要求说要针对每一个共同共有人做送达。你说为什么立法者要这样做？你要知道说，当年立这个法的时候，其实它是着眼于台湾有很多的土地都是登记在祭祀工业名下，那祭祀工业底下几千人啊，几千个人共有一块土地。好，那你要每个都送达的话，那这个会对整个稽征的成本啊，这个稽征上不够，这个显不经济，对整个行政成本啊，对整个稽征的效率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当年会在稽征法19条当中定一个第三项，共同共有人中一人对他的送达效力就给予全体。哎，效力给予全体就代表什么？代表说，如果今天当事人针对这个核定通知不服气，他要提救济，那个救济期间的起算是从哪一天开始算？就从甲收到这个税单开始起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税捐今天甲针对这个核定不服气该怎么救济？这个我先讲，这个你观念上一定要有啊。税捐核定的通知哈，甲的救济绝对不是直接打诉愿，而是要经过一个什么程序？诉愿先行程序。这个程序我们在税捐稽征法的条文里面，它讲的是复查。好，就是有时候呢，我们的法律呢会特别规定说，人民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是直接就进到诉愿这一块，要再去跟原处分机关去申请一个前置的作业啊，请他再一次的重新审查原处分的司法性。好，那这个我们都统称为诉愿先行程序，诉愿先行程序。 可以吗？书面先行程序在每个法规的规定都不一样，啊，有些法规叫异议，有些法规叫重新审查，那税捐稽征法上叫什么？叫复查，复查，啊，复查，那他是跟谁复查？我刚刚讲过，就是跟原处分机关去申请复查。你对我发税单，我对你的税单不服，我就跟你去申请复查，可以吗？好，好，那这个复查的期间也是从税单送达的30天内，你要提起复查，逾期就不得再提复查。那不得复查，可不可以再提诉愿？就不得再提诉愿了嘛，因为复查是诉愿的前置程序啊。你复查都逾越期限，自然不能够提诉愿，可以吗？好，所以今天是税捐对税单对甲做送达了之后呢，就开始起算那个复查的期限30天。但有可能今天甲没有把这个税单送达的事实告知乙丙啊，乙丙住高雄啊，了解吗？但是这个效力已经起算没有，已经期间已经在起算在跑了，在跑30天了。那所以可能过了30天之后，乙丙才知悉，乙丙要去打行政，甲没有去复查。啊，乙丙过了30天之后才发现这个税单呢有问题，他要复查的时候还可不可以复查？就不得复查了嘛？为什么？因为效力基于全体啊，这样了解吗？那这无形当中就会针对这些未受送达的共同共有人，他的救济上的权益呢，这个加以限制、加以剥夺。好，所以大法官就针对这一块呢来加以处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大法官这个解释，这个解释之所以重要，是在于说大法官一刚开始还谈了很多正当程序的判断指标，那个判断指标我希望同学花一些时间把它记起来，好不好？好，看一下，你看到136页，136页，他说第二行，人民的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的时候，可以吗？人民的权利遭受公权力侵害的时候，根据宪法16条规定啊，有权循国家依法设定的程序提起诉愿或行政诉讼，好，那获得权利的保障。那这个程序性的基本权的具体内容，哦，这个名词还第一次看到，哦，程序性基本权的具体内容，啊，这个一定是一个比较这个学界出身大法官去写的这个意见书啊，才会写的这个解释文才会这么的学理哈，啊。他说，宪法16条那个诉讼权的条文，它其实是一种程序性的基本权，啊，就让人民提起这个救济嘛，救济程序嘛，程序性的基本权，应该由立法机关制定合乎正当法律程序的相关法律，使得实现。好，就单纯诉讼法16条，哦，到底它的具体内涵为何呢？你要留给立法者去行诉，啊，立法者去制定的各个诉讼法规，啊，那他去行诉这个什么诉讼权的内涵，啊，那他说啊，而相关的程序规范是否正当，你把正当圈起来，要考量以下这几个因素。第一个，宪法有没有特别规定，啊，宪法针对个案当中的基本权有没有特别的要求，像什么？像刚刚谈过宪法18条嘛，对不对？对公务员他的服公职权，我特别有宪法18条规定，所以大法官就特别重视他，给他一个完整的正当程序保障，像宪法，就是像491的宪法18条嘛。好，那第二个呢？他说所涉及的基本权种类，啊，涉及的基本权类型，像人身自由588，啊，384也是一样。啊，这么重要的基本权，啊，它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那像什么？像那个418号解释，418谈交通违规案件，那个充其量只是涉及，就是你只是缴缴罚单而已。好，啊，那个这个缴罚单，好，啊，那这个只是财产权的问题，所以这个在内号解释的程序呢，就相对的单薄，可以吗？好，啊，好，那所以基本权种类也会影响到正当的内涵。好，啊，那第三个。案件所涉及的事务领域，啊，这个也很好理解，交通违规案件还是说在具体管收，啊，事务领域不同。那再来呢，第四个，侵害基本权的强度与范围，啊，那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这个侵害基本权越核心的，啊，或者这个越是剥夺的，啊，就 国家是剥夺人民基本权跟国家是限制人民基本权，这程度有差吗？剥夺的一定会比限制来的严重，是不是？好，那所以侵害基本权的强度跟范围，好，那以及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好，那像刚刚我们之前有讲过，像这个会涉及到公益的，就像这个4182解释交通违规案件。好，我如果今天花大量的时间在你的交通违规案件上，我会排挤掉其他刑事诉讼程序的这个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权益，其他比较重要的刑事案件会被排挤掉。好，所涉及的公益，那以及有没有替代程序，有没有替代的程序，那以及各项可能的程序的成本，就像我们这个税捐送达的话，如果每一个人都要送，那个成本，这个成本很浪费。那基于这些因素呢，来综合判断，这样可以吗？这好多哦，就一天记一个吧，好不好？一天记一个吧，就是这样，好吧？那因为这个部分本身，你把它记起来，真的是有帮助。你说有哪有帮助？你这边可以写，行政法可以写，到了宪法那一块又可以写，啊，就是一鱼两吃，这就很像这内裤怎么样？哎，这正面穿一穿，哎，反面呢？不是啊，好，我的意思就是要你说呢，这个把它记起来啦，啊，这个正当程序哈，这个在宪法那边也会考，就一起把它整理。好，那这几个要素你先知道。那接着我们来看本案，他说稽征法下一段哈，稽征法19条第三项的这样的规定呢，第二段的第四行，好，他说这样的规定，无论税捐机关对共同共有人所谓的核定处分，无论是否已经查明有无其他共有人的义务，并对不能查明其所在的共同共有人为公事送达，而皆以对已查得的共同共有人中之一人为送达，就效力给予全体。就是说今天在实务上没有他不是做公事送达哦，他是只要对甲送达就等同对乙丙送达，他也没有去做一个公事送达，好让乙丙执行。好，那他说这种立法这么的简便的立法，那到底他立法目的为何啊？你把它画起来，立法目的。考试的时候你写题目要有张力，就是你要先写起他的立法理由到底如何。好，那再去写说这样的立法理由在现今的时代来讲呢，恐怕是值得检讨。就是你要让你的答案有张力，是这样写。那他说考其立法意旨呢，乃是针对共同共有财产，像祭祀工业共有人太多，分散各地，个别送达有困难，所以立法目的就记两句话就可以了，减少稽征成本，提升行政效率的，这样就可以了。好，立法目的是要减少稽征成本，提升行政效率。好，但是再怎么提升行政效率，下一段基于法治国家正当行政程序的要求，本来稽征机关就应该依职权调查，我们讲过36条，以查明个案的相对人嘛，并据以做成处分加以送达，使以查的处分相对人知悉，可以打行政赠送啊，是不是？所以你再往下看137页，所以137页上面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137页上面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所以稽征规定呢，严重的侵害未受送达人的诉愿跟诉讼权，可以吗？好，那下一段就因此去宣告这个条文是违宪。好，大法官在663号解释是做一个违宪的宣告，这样特别注意。那出发点是从宪法16条这个诉讼权保障，那去延伸出税捐核定书送达要践行的程序，就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当事人的应受送，这个当事人的受告之权，有没有印象？我们昨天谈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内涵，在公平的裁决义务里面有一个叫受告之权，处分书要送达嘛，那个受告之权。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663号解释的部分。好，那最后有一个138页哈，138页的这个667号解释哈，这个重要性其实相对的低。好，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解释是讲说诉愿文书它的寄存送达，在本来的旧法呢， 啊，就我们的诉愿，我们的诉愿法对于这个诉愿文书有足的寄存送达的规定。那寄存送达的生效日，它是去准用行政诉讼法，准用行政诉讼法。好，那行政诉讼法上对寄存送达的那个生效日，啊，这个什么时候发生寄存送达的这个生效呢？啊，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一样。民事诉讼法是什么？是寄存送达后的十日，啊，十日之后呢，才开始发生效力，十天后才发生效力。那但是什么？但是诉愿法，因为它准用刑诉法。那刑诉法是什么？刑诉法是一寄存送达当天就生效，生送达的效力。啊，就是说整个诉愿跟行政诉讼的寄存送达，没有像民事诉讼那个地方一样有长达十天之久，再拖十天。好，所以好，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好，这个二者有差嘛？那当事人就认为说这样不公平啊，他也希望能够比照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这样的规定。好，那这个部分呢，大法官有没有宣告说诉愿法跟行政诉讼法在寄存送达没有长达十天之久来生效是违宪的？没有，这个解释是合宪的宣告。好，他认为说其实公法怎么规定？我们诉愿跟诉讼法怎么规定？那跟民诉法怎么规定呢？有它的不同的考量。好，那这一块其实文书为什么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已经修法了。好，在今年初呢，你往下看，今年初我们的刑诉法七十三条呢，最后两行他说，寄存送达是什么？这跟民诉一样的，自寄存之日起经十日发生效力，改上来了啦。改上来之后，那就没有争议了啦，了解吗？啊，就是以后诉愿、诉讼、民事诉讼都一样，啊，十日内，啊，经十日、啊、才发生效力。好，那这是跟同学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啊，667号解释。好，那以上，那至于什么，还有一个正当程序，啊，我们刚刚有跳过，我们再回来看一下133页，那个563号解释，这个也要打星号。563，好，563号解释，这个解释在讲什么？是有名的退学处分，好，就是学校大学对学生做退学，那退学处分要不要适用法律保留？这个我们下午谈。好，那我们现在只是跟你点一下说，在这个解释当中，大法官有谈到退学处分，好，要贯彻正当的法定程序。那它的正当程序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两行，他说有关章则啊，那个学则的订定，五六三的最后两行，有关那个学则的订定跟学生申诉的规定啊，大学应该遵守，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往上看哈，他去谈大学法的条文，好，那大学法的条文里面是讲到说大学的学则啊，学则在校规在修改的过程呢，这个校务会议在开会的时候要有学生代表参与校务会议，好，有关那个学则的修改或者是申诉规定的修改过程呢，你要保障学生有代表参与其中的机会，就只有这样子而已，要了解吗？好，所以563号解释针对退学处分要进行的正当程序啊，它指的是说在学校校规或者申诉规定的修改过程，学生要有代表能够参与其中，好，表示意见的机会。好，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563号解释。好，那到此跟同学介绍完毕整个正当法律程序的解释。好，我们回来看一下，你们会有昏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66页。66页那个体系里面，那个第7个正当法律程序有没有看到？我要同学勾什么？我要同学勾418，勾462。慢一点，翻。这个66页哈，第7个。好，你勾什么？你勾418，你勾462，你勾491，好，你勾513。可以吗？那535你先勾，因为警察临检测考过535，然后你勾563，然后你勾588， 你给我六六三，老师你都够晚了，好不好？就先这样子嘛，好不好？好了，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其他的原理原则。看到讲义的141页，还有剩下两个，看一下。首先是一个期待可能性原则，这个是在吴根老师第九版以后的教科书才放进来的一个原则，早期他没有放。好，那什么是期待可能性原则啊？这个也很简单，就是国家所做成的行为，国家所要求人民的行为呢，要至少是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呢，要有让人民可以遵守的期待可能性。如果你要我做的事情是在客观上都无法做，这个客观上都无法完成的，这显然缺乏期待的可能性。我举一个例子哈，早年哈，大概在70年代呢，这个当时的科技还不发达，所以一些工厂有排放废水，好，工厂有排放废水，那到底这个排放废水？如果今天这个主管机关环保局要当事人改善命改善，这个命改善的期间到底要多久啊？这个你这个你工厂排放的废水污染整个河，这个污染整个河域，那你要求工厂呢要把这些污染的情形给改善，那这个命改善的期间呢，这早期曾经引发一个问题哦。这个在70年代呢，当时在高雄县引发一个个案，就是高雄县有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排放的废水严重的污染了高雄的河域。好，那当时的高雄县政府环保局呢，命这家工厂在一个月内就要做改善，把整个废水给清干净。这其实依照当时的科技，当时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标，依照当时的环保的是什么？就环保改善的这种做法来看的话，其实任何一家业者也好，或者是政府来做也好呢，都很难完全做到。这就很像你要整治基隆河一样，淡水河一样。好，因为污染的很严重，一个月根本就做不到。好，那所以呢，这工厂当然不服气啊。就针对这个命改善，一个月要命改善的决定呢，跑去打行政救济。那当时行政法院撤销这个命改善的处分，那个理由是认定环保局有裁量瑕疵，裁量那个期间过短。但是其实这个问题，这种处分在现在有了程序法的时代来看呢，它是有另外的法条可以用。哪一个法条？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1条的第3款，我们来看一下。行政程序法的111条，行政程序法的111条，它谈的是行政处分的无效。好，有以下这几款的情况的处分都是无效的行政处分。111，它怎么讲？他说哈，行政处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是无效。好，第3个打勾哈，他说如果这个内容是对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的话，好，那我们说这样的行政处分呢是无效，可以吗？好，依照当时啊，现在可能另当别论，那依照当时的科技的标准来看呢，一个月业者要改善所有的污水，这几乎是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情况呢，的确就该当所谓的无效的行政处分。好，那这个111条第3款，就是吴老师所称的缺乏期待可能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你要这个想清楚哦，这个缺乏期待可能性讲的是任何人都做不到。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机关对我做出一个，好，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今天机关呢对我课税，他为什么对我课税？他对我课税的理由是因为他认定我的，譬如说我是一个摊贩，他认定我的这个摊贩生意很好，那因此呢他认为说我的所得应该很高，所以他对我做出一个补税10万元的决定，补税10万元，因为一般摊贩有时候都是查定苛征， 他没有办法开发票嘛，我就查定课征。好，那认定我十万元的补税的处分。好，那我可能怎么样？我可能真的缴不起啊，因为我都是真材实料的卖啊。的这个偶尔接这个这偶尔很大，所以我虽然生意很好，但是什么，我就是成本价在卖嘛，我也没有什么赚嘛，人很多，好，人来人往，但是钱就是没有留住嘛。好，那所以他说我的确是真的没有实际上没有所得这么高，那你还对我做出这个十万元的这个课税处分，好，我个人来讲呢缴不起这个税款，那你可不可以主张说这个缺乏期待可能性啊？这个不可以啊！如果是主观上，就个人啊，单一个人好，单一个人好去缴不起这样的税捐的话呢，单一这个特定个人哈 啊无法去承受该处分的这个内容的要求的话呢，这个不算缺乏期待可能性，必须是所有的人哈，在依照这个什么，依照当时的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事实上跟法律上都缺乏期待的可能，这样来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你看到蒋毅跟你谈的，他说哈，倒数第三行后段，他说不包括义务人主观上的不能，这样了解吗？好，一个人主观上啊，就是只有针对特定当事人他的具体个案那种情形，那个这个不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期待可能性，这个也很简单。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看到最后一个142页公益原则。这其实我们讲过，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跟你讲到所谓的公益原则的概念。好，那我们当时怎么讲？我说什么是公益？公益绝对不是啊简单的化约为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多数人利益的加总。好，那公益是什么？公益其实是各种私人利益调和到最佳状态的那个结果，当下是公益的实现，这样可以吧？所以国家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它都必须要基于公益的考量，好，要去检视到底个案当中有没有可能去调和各方的利益，调和到最佳状态。好，那这个是所谓的公益原则的要求。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公益原则也特别强调什么？国家应该是为了公益而服务，好，不可以为了执政党啊、执政者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呢来加以服务，那这都很简单，公益原则。好，那所以像就检视官就考过何谓公益原则。好，那公益原则考试的时候，你一直谈抽象，高来高去，这个其实你高不过老师。好，所以考到公益原则，你一定要去写那个具体的法条，到底行政程序法当中有哪一些条文的确是体现了公益原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记得我讲过嘛，像什么，像就简单的先整理一下，以后会再整理行政程序法117条的第一款啊，这是一个公益原则的体现，这以后讲哈。还有像行政程序法的146条，146啊，这也是公益原则体现。还有像诉愿法的8384，诉讼法的198199，啊，这一些通通都是公益原则的体现，可以吗？啊，这几个条文，啊，当然不止于此呢。啊，没有问题之后啊，我看到有些人有两只手机啊，哈，是大概我吗？没有，我可能随便讲讲哈。那手机哈，在这个时间点哈，不适合你啦，不适合你啦。如果你是要考试的同学哈，手机交给我保管，我帮你保管手机，或者我帮你丢掉好了，好不好？手机又让你分心啊，真的啊！你要过着清幽的日子，来补习，补完习就回去，好，就是把自己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看书，好，在专注中才会有体会的。好，手机你会分心，现在都可以上网了，是不是？好不好？你自己考量一下，我给你时间想想啊。那你如果想通了，这个什么心开了啊，路就开了啊，那你就把手机交给我，好不好？ 那我再交给高点保管。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143页，我们要看到法源这一块，法源的位阶。法源的位阶，你往下看哈，这个有考过蛮多类型的考题。好，那法源的位阶呢，我们其实要看的法条，是什么？是地方制度法第30条。好，那再看114页，好的，再看这个地制法30条之前呢、啊，你先一个简单的观念，这个法源的位阶。一般的观点认为是什么？就是宪法高于法律，高于行政命令嘛，是不是？那但是如果今天是在中央层级的法规，这样的讲法是没有问题的。啊，就宪法高于法律，那再高于行政命令，这三个都是中央层级的法规范，所以你这样讲都通通都没有问题。好，那但是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这些中央法规，这都中央法规，那跟什么？如果今天我要遇到的，我针对同一个事项，中央法有规定，地方法也有规定的时候，那位阶谁高谁低？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如果针对同一个事项，中央也有加以立法，地方也有加以立法的时候，在竞合的情况之下，我到底该优先遵守哪一个法规？好，譬如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电子这个游戏产业辅导管理条例啊，电子游戏产业辅导管理条例，这是中央的法律。中央的法律它可能会规定什么？规定说在学校的这个附近呢，好、啊、是50公尺以内，学校的附近50公尺内呢，不可以有电动玩具，这是中央法律的规定。假设，好，中央的一部法律有讲到说，在学校、医院，好附近的50公尺内呢，不可以有电动玩具。那之所以规定学校，是因为不希望学生，好太沉迷于电动玩具，所以他弹出一个距离的限制，要距离学校多远。啊，这个50公尺以外才可以设电动玩具，那这50公尺很短嘛，你聊个天，走几步就到了嘛，啊，所以超过50公尺还是有电动玩具可以去打，是不是？好，那所以这样的法律本身其实相对的宽松，所以在实务上呢，很多地方政府啊会另外去立法，那立法什么？立法是要求说，在学校、医院附近要打1公里以内呢，都不可以有电动玩具。哇，那这就很广了。在学校就扩大这个范围，学校附近的1公里内呢，方圆1公里内，通通都没有电动玩具店的设立。啊，学生啊，你下课之后，你非得坐公车，啊，或者你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够去打电动玩具，那可能走得很累了，到那边之后呢，就睡觉了，就比较不会沉迷电动玩具。好，那。在这个前一阵子呢，我们实务上有这样的这种情形发生，啊，针对这个距离限制的这一块呢，在中央跟地方都有法规在规范。那在有法规在规范的时候，到底是要优先遵守哪一个法规啊？好，早期听一下啊，早期的讲法呢，有这个常常你会听到一句话叫“中央法破地方法”，或者是“中央法破弃地方法”。就是破中央法破或者破弃地方法，那什么意思啊？就中央法优于地方法的，只要是中央的这个宪法、法律、行政命令，所有的法规通通位阶都高于地方的法规，即便地方那个法规是地方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也是一样。好，所以在早期呢，这个。即便是中央的一个行政命令，它的位阶都会高于地方的自治条例，早期有这样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呢，在后来我们的地方制度法30条立法通过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改善掉了。啊，地制法30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定是什么。好，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第144页，144页它跟你讲说啊，它分成地制法分成这三项啊，其实有5项，那我抓这3项啊。他说第一个自治条例你先圈 好，那第二项是什么？自治规则，都先抓架构。第三项委办规则，好，他就是拿这三个地方法规跟上级法规来做比较。好，看再看回来，第一个自治条例跟宪法法律，还有什么基于法律授权的法规？有没有看到？把它圈起来，基于法律授权的法规，啊，或者自治条例抵触的话是无效。好，那再来呢？是和自治规则呢？跟宪法法律或者基于法律授权的法规、上级条例抵触的话是无效。好，那委办规则是跟宪法法律、中央法令抵触的话是无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这个地方法规当然就包括自治条例跟自治规则，我就简单的写。好，那在地治法通过之后呢，目前是地治法30条，那30条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呢是这样讲，一跟二是这样讲，他说宪法还是一样高于法律，那高于什么？高于授权命令。所以行政命令当中有两种，一种是有法律授权的，这个我们叫授权命令。那另外一种呢，是行政机关依职权的，我们叫职权命令。有授权的跟没有授权的依职权。好，那再往下呢，这边地方法规可以拉出来，有像自治条例。自治条例位阶又高于自治规则，这可以吗？这个就比较简单。好，条例高于自治规则，那会高于自治条例的只有限于什么？只有限于授权命令，这样了解我的意思。那职权命令呢？抱歉，啊，你缺乏法律的授权，所以你的位阶呢是不会高于地方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可以吗？好，你中央要拿你的法规来压我地方，请你拿出你的授权命令，至少是授权命令。好，有民主正当性嘛，有民意基础嘛，授权。那我也有啊，我是自治条例啊，我是地方人民选出来的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啊，我也有民意基础啊，了解吗？所以你要压我，请你拿出授权命令。好，那这个是考试的重点，授权命令才会高于地方的自治条例。好，那其他下面那个就还这个第三项就比较简单了。第三项是讲说，如果是违反规则的情形，宪法高于法律，高于中央的行政命令、法令、中央法的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呢，再高于违反规则。违反规则。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违办规则是中央委由地方办理的事项，啊，所以这个不论你这个中央行政命令有没有法律授权，有授权或者没有授权，那都会高于地方的违办规则，可以吗？这是中央的事项。 好，那以上考试重点在上面，啊，是在这个地方授权命令这一块，违办规则这个很少考。好，那这种会考申论题，也会考选择题，几率上都有可能会出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申论题的考法是什么。申论题的考法，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43页，143页，我们先看一下这个95年高考，我们从早期先看啊。95年高考，他这样考哈，可以吗？95年高考，他说行政法法第一条有规定，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而受罚缓没入或者其他种类行政法的处罚，适用本法。好，但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话，就从其规定。他请你分析哈，第一条但书所称的那个其他法律是否包括地方自治立法在内？ 输掉的。这个一般输掉以前都要干嘛？转三圈嘛，不要让我考不上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哈，那他怎么跟你讲？他跟你讲说这个，第一项但书所生的其他法律是否包括地方自治立法？嗯，这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哈，他说法法第一条，他说只要是违反，好，违反行政法义务，这里要再抄的，我只是要让你理解而已。违反行政法义务的，啊，就是你有违规的，我们都适用本法，适用行政法法原则啦。原则适用行政法法，例外是什么？适用其他法律。原则适用行政法法，例外适用其他法律。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只要有违规的，有违规的人，我们原则上用法法来规范。好，那例外的情况，我们再看其他法律有规定，我们就用其他法律。那他是问说，这个其他法律啊，有没有包括？就譬如说，可能很多，可能很多。譬如说像，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环保法规，它可能规定上呢，跟法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那这个时候在环保的领域呢，可能会例外的去适用环保法规。好，那这些其他法律有没有包括地方自治立法？你说什么是地方自治立法？地方自治立法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就是自治条例嘛，是不是？就是这个其他法律有没有包括地方的自治条例的？有包括这一块的自治条例。好，那这个要怎么去想它？这个你就要想说，地方的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它的位阶可不可以排除行政法法的适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法法是谁定的？中央的法律。法法是中央的法律。在这边，了解吗？中央的法律。好，那我地方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我可不可以跟法法规范的内容上有不一致，而要去排除掉那个法律的适用？譬如我们的行政法法的第七条讲说，好，你要处罚违规行为人，前提是这个违规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好，法法第七条要求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要加以处罚，要有故意，这个行政机关要证明他的故意或过失。那我今天地方议会可不可以通过一个自治条例，好，说你要处罚违规行为人，不要求故意过失，只要客观上违规就可以加以处罚，排除掉行政法法的适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问题答案应该怎么回答呢？你可以这么谈，好，这个题目是黄俊杰老师出题的。黄俊杰老师在他的书当中就特别谈到说，好，这个问题点呢，原则上我们遵守地治法三十条。地治法三十条是一种法律优位的概念，好，就是宪法高于法，就是三那个金字塔，宪法高于法律，高于这个授权命令，那才会高于什么？高于自治条例，啊，就是这种法，它叫法律优位，广义的法律优位。好，就地治法三十条其实是一种法律优位的展现。法律优位原则的展现，这个法律优位我们可能下午就会，待会就会谈到了。法律优位就是法律优位的法律不是只有指形式意义的法律而已，就是它主要指的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概念，宪法高于法律，高于授权命令，高于自治条例，法律优位的原则。所以如果原则是走法律优位的话，那可不可以包括到地方的自治条例啊？就不可以了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原则上是不包括，所以原则上是不包括地方的自治立法。地方的自治立法不可以说我是法法第一条那个但书，我要架空法法的适用，这样了解吗？ 你自治条例不可以自己讲说，原则上不可以自己讲说，我是法法第一条的那个但书，我要架空你法法的适用。只要是行政处罚的案件呢，原则上中央或地方都要一体适用行政法法。好，好，但是有例外，有什么例外？如果你今天在法法当中已经自愿，立法者自愿要把权限下放，让地方去个案因地制宜。好，我立法者，中央的立法院已经愿意就某些特殊的情形，好，那尊重你地方自治的话，这个时候就另当别论。这样了解吗？那你说有吗？有，像法法的十八条第三项，十八条第三项里面，它有特别谈到说，如果今天地方自治立法有特别的规定的话，我们从其规定。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中央立法院当年在立法法的时候呢，他已经考量了有些少数情形，你要尊重地方自治，让他因地制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我是法法的例外。像什么？像来看一下法法十八条，你带你看过啊，比较有体会。来，请同学看一下你的法法十八条。法法十八条，法法十八条第三项，有没有看到那个但书？但书怎么讲？那个内容你先不用管它，先看但书。但书就是讲说啊，十八条第三项但书。好，他说，但法律或什么或自治条例另有规定的话，就不在此限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一个例外啊，这样了解吗？啊，这其实很简单啊，但是观念上你要知道而已。好，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我们的第一类的考题，在1995年高考考过。那第二类的考题呢，1997年高考又再一次出现，我们来看一下1997高考。1997高考考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地方自治团体自行制定有关道管条例，这有关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的自治条例。好，那如果这个内容跟下列中央法令抵触的话，其效力是如何？可以吗？像比如说今天我地方通过某个自治条例，我这边先写，地方通过某个自治条例，我把它擦掉好不好？我这样比较干净，可以吗？我没有写什么吗？我地方通过某个自治条例，这个自治条例如果跟以下这三个。你说哪三个？第一个叫道管条例，第二个叫什么？第二个叫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罚细则，好长哦，什么什么细则，就这样子。第三个，警察机关取缔酒醉驾车什么什么注意事项，什么什么注意事项。可以吗？这三个都是中央制定的。那题目是问你什么？地方的议会所通过的条例跟以下这三个中央法令规范上有不一致的时候，会接谁高谁低啦？这样大家觉得我的意思吗？你去排一排啊，很简单嘛，对不对？道管条例是什么？哪一个？讲过是不是？我们说这个你要先带什么？中标法第二条啊，依照中标法第二条规定，叫条例的位阶上是法律啊，是不是？那因为它是法律，然后你再带哪一条？带地治法30条啊，法律高于什么？高于你条例啊，自治条例啊，这样了解吗？可不可以接受？好，好，那这第一小题呢，你的地方的自治条例跟我道管条例中央的道管条例抵触的话，效力如何？啊，不是无效吗？ 三十条第一项不是说无效吗？是不是？就是你的自治条例跟我的法律抵触的话是无效啊，这样了解吗？就这样子而已。好，好，所以第一个抵触的话就无效。这个就是结论，就是无效了。我地方的法规就无效。好，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再来是第二个，好，第二个是细则。啊，第三个是什么？注意事项。那这两个要怎么回答？我讲过，你就要先去想，中标法第三条怎么规定？中标法第三条怎么规定啊？行政命令的名称是什么？是那七个嘛，要你记的、啊、规则、规程、细则、细则，对不对？细则、规则、规则、规程、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那七个，那七个里面有细则，有没有注意事项？没有，所以这个不是中标法第三条的名称。那你说有差吗？讲过有差，有什么差？如果是中标法第三条那七个名称的行政命令有什么？它有法律的授权，有没有印象？好，我们讲过，如果是中标法第三条那七个名称挂那七个名称的行政命令呢，一般实务上是有法律的授权。那有法律授权，它是一个授权命令。啊，下面什么？下面这个是依职权。好，这个职权哈、哦，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比较折中的写法，我们说写依职权所定的命令，或者你写无法律授权所定的命令。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啊？因为如果你直接去写它叫职权命令，来，请先听我讲一下。如果你直接去写它叫做职权命令的话，那就代表什么？代表你认为这个命令是对外，直接就是依职权对外叫职权命令嘛。但是到底这个注意事项是单纯的内部行政规则，还是依职权对外那种职权命令？这个在判断上、哦、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讲法。所以我们，那你说这个定性在本题重不重要？不重要。你定性它是行政规则，或者定性它叫职权命令，在本题一点重要性都没有。好，只要是依职权所定的命令，它的位阶就已经不会高于什么。这边可以改一下，就是依职权所定的命令，它的位阶就不会高于自治条例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不要再去定性，你定性，那如果你的看法跟老师不一样，那又被扣分。好，所以你就干脆就写说，依职权所定的命令，它没有法律授权。好，所以它跟自治条例，就自治条例呢，如果跟它不一样的话呢，我条例不会无效，了解吗？但是第二小题会不会无效？第二小题会哦，对不对？我们说授权命令高于自治条例啊，所以这个自治条例也会无效，是不是？那如果是跟依职权所定的命令相较之下，这个就怎么样？这个就不会无效啊，这个就不会无效啊，这样懂吗？好，因为只有授权命令，只有中央的授权命令才会高过我的自治条例嘛。你又没有授权，所以我跟你不一样，我就不会无效，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变化性的考题，我觉得出得很好，就是逻辑啊，稍微想过去就很简单，好不好？这考各位好，我想其实也带选择题啊，因为各位选择题题目有很多，可以出的很多内容。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哈、哦、我们再往下看看最后一个题目哈、哦、90年检任哈、哦、他说地方法规跟中央的行政命令之间位阶高低为何，这你要谈哪一条？谈第四法30条嘛。好，那我们看最后他说，那如果有冲突的话依法该怎么解决？有冲突的话该怎么解决？你注明一个条文，地治法30条第五项，地治法30条第五项，这个以后我们会跟你讲，好不好？就是说，当今天地方法规有抵触上位规范，中央啊是可以把它的这把地方这个法规给喊到无效， 事后函告无效，但那个函告无效就是这个冲突的时候的解决模式，中央来函告无效。好，那你是不是就先整理进来地质法三十条第五项？好，那以上是法源的位阶，位阶高低安排是什么？目前就走宪法高于法律，高于授权命令，高于地方法规，这是效力上由高到低。那如果实务上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他要适用法条的时候，那个适用的顺序上呢？适用顺序上，我们昨天讲过，法规的适用是先具体后抽象，先具体后抽象，所以适用的顺序上是从下面啊先选，下面有的啊有比较低位阶的法规，你要优先适用，因为它比较具体。就公务员在承办业务的时候啊，同时有法律抽象法律跟比较具体的解释函令，他要优先适用比较具体的解释函令。当然前提是那个解释函令不能够超出母法了。好，那适用顺序上是先具体后抽象，所以是从右到左。啊，效力上是什么？从左到右，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也没很简单，就在你的什么？就在你的讲义，你看143页，上面哈，不同位阶叫效力优先原则，啊，就上位规范优于下位规范叫效力优先。那你再看到144页那个 C。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说，啊，低位阶法规范比较具体，应该优先适用，这个叫适用优先原则。从右，啊，开始先学法规，有行政命令就要先用，啊，没有的话再去用法律，最后才去用宪法，可以吗？但是这个适用顺序不是要你去抵触效力优先的。当你下位阶法规范已经严重的抵触上位阶法规范的话，那这个还是。这个公务员就不能够去适用这个低位阶的法规范。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那至于这个不同时间存在附属法规，法不溯及既往，这我们跟你谈过。好，那待会我们休息过后，哦，来跟你谈149页。好，这里还有两个例外，你先休息一下。我在第二回讲义有吗？那你要上第二回讲义。